举手之劳，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继续请您欣赏第十一届金门曲会上少儿专场的实况录音。 相声背课文，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宋说班李根、赵明轩。 你好啊。 我好。 来发来 咪咪咪 来发 咪咪咪 来发 咪咪咪 来发来发 成音乐课了。我的小名叫来发， 所以都管他叫来发。 对， 我的外号叫咪咪咪 咪咪咪。什么叫咪咪咪啊？ 是说有三种爱好着迷。 哦， 看卡通书着迷 啊， 打乒乓球着迷， 哦， 玩电子游戏机着迷。 哦，所以都管他叫咪咪咪。 一到四年级呀，我们是同班同学。 对， 五年级由于我搬家转学，我们就分开了。 分开了。哎，你现在还咪咪咪吗？ 刚转学时还咪咪咪 啊， 后来闹笑了，天下决心痛改前非 啊， 不咪咪咪了。 哦，不咪咪咪了 啊？ 闹什么笑话了？ 嗨，别提了。 不提。 那天是星期二 啊， 上半天课，同学们下午都在家， 在家 教育科的王老师，他还留了一样作业。 什么作业？ 就是把《赠汪伦》这首诗背熟。转天他检查。 哦，《赠汪伦》 啊， 这首诗好背，我背背你听听啊。 嗯， 《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行啊， 这首诗好背。 好背 啊？ 那是你。 我 到我这儿可麻烦了。 怎么麻烦了？ 我吃完中午饭 啊， 打开语文书， 嗯， 刚念一句， 念吧， 赠汪伦， 嗯， 咪咪咪咪咪咪咪，赠汪伦，咪咪咪咪，咪咪咪，这谁的啊？咪咪咪，玩游戏机去！ 这楼底谁叫你？ 我们那邻居跟咱们一边的。你说我是去他们家玩游戏机，还是背课文？ 你先背课文，四句诗好背啊。 课文就像吃了25个小老鼠。 怎么讲啊？ 我是百爪挠心。 哈，结果玩游戏机去了。 对了，还真别说 啊， 他们家的游戏机带来的真不少。 是吗？ 要什么有什么。 那你们先玩的什么？ 先来俩过关。 过关的。 哎，有赛车。 赛车。 还有马的医生。 马的医生 没玩过吧？ 没有。 怎么打我耶 啊？ 换一个。 当然得换了。 换一个。 换个武打的。 武打的好。 双截龙。 双截龙厉害。真功夫，真功夫，真功夫，真功夫。多危险！你换一个，换个安全的， 换一个 啊， 换一个也行 啊， 换个枪战的， 枪战的， 上尉命令， 上尉命令，这游戏我会玩，我比他玩的好。那天我没去，他这两下又来了，这人朝那边打，我去，肯定比他玩的好。 里边没人 哦，就打我合适啊。 一直玩到晚上七点半， 赶紧回家吧。 我还没打乒乓球呢， 还给他打乒乓球啊你？ 我刚回到家 啊， 我妈给我端了一碗乒乓球。 嘿，你真有口福啊！你妈给你端一碗啊？乒乓球哪碗成？ 我妈说吃饭。 你妈给你吃乒乓球啊？ 我再一看 啊， 是一碗元宵。 他玩的眼都聋了。 我打开语文书 啊， 一边吃文宵一边背课文 啊。 文宵吃得快，课文一句没背下来。 怎么呢？ 我眼都睁不开了。 啊，太累了。 我也不知多么睡的 啊， 一觉睡到转天早六点。 你还没背课文呢。 从家到学校路过一个小花园 啊， 我往那儿背去。 对，往那儿背去。 到那儿坐在凳子上 啊， 一看表，才七点钟。 嘿，离上课还一小时，来得及。 我坐下了 啊， 打开语文书，刚念一句“凤汪伦”，哎，有人拍我肩膀 啊，谁呀？ 回头一看 啊， 是我们二班的一个同学。 哦，他找你干嘛呀？ 我俩是卡通书书友、 啊， 经常交换着看卡通书。 你给他带的什么书啊？ 小神仙与小仙女。 哦，他给你的呢？ 钢铁神兵。 哎呦， 那位同学。坐在我旁边，他看小神仙与小仙女，我看钢铁神兵、 哦、 我一口气看了这本书的一半，一哭毙了， 哭毙了。你等会儿再哭啊，你背课文了吗？ 背课文 啊， 我老把这茬给忘了， 忘了才算哭毙了呢。 我跟那位同学 啊， 都背好书包 啊， 一边奔学校走，一边继续看卡通书。 哼，好，还哭。哭吧， 棒、 啊！怎么棒一下？ 撞到公交车的站台上， 多危险呐！ 我一摸 啊， 脑门上中了一个包，跟乒乓球一边大。 乒乓球长在脑袋上了。 嗨，没关系 啊， 看钢铁神兵要紧。 还看 这本钢铁神兵也看完了 啊， 我也进了教室了。 你还没背课文呢。 我刚坐到座位上，上课铃就响了。 得、啊，课文一句也没背。 第一节课正是语文呢，哎呦，我马上马上尿检查了， 怎么办呀？ 我是背了 啊，背吧， 这么背的， 怎么背的？ 赠汪伦 啊， 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 李白要玩双截龙 啊！忽闻岸上踏歌声， 过关赛车马蹄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小神仙与小仙女儿。 不及汪伦送我情， 不及这本钢铁神兵。 就这个呀。 西河大鼓，扬八姐游春。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古曲班孙萌。伴奏：本校教师。 Thank you. 有清风为国为民安定乾坤的忠良臣，大人的名字叫侯爵。 为抗圣旨。 岸上无言，愣了神，后尊说， 我们其实不如甲乙英伦，要的礼物叫他无处寻，寇大人的一句话批评涉世老太君，手握中国来书写，拜上当朝我的主君，你要娶我的女儿杨八姐， 要几件礼物给我送上门，我要你的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五两炭灰，六两气，七两火苗，八两光阴，火烧的龙须要九两，冰溜子烧炭要一斤，四愣子鸡蛋要八个，三篓出的牛毛要九根，我要你的麻子、西来蚊子胆、兔子、鸡叫、蛤蟆林，东至东海的林子草，西至西海的老龙鳞，南至南海的红芍药，北至北海的牡丹根，我要你的泰山大德一块玉，黄河长的一锭金，我的女儿，我们不吃饭见饭，要吃龙肝、龙胆、凤凰心，下脚不走三千路，金砖铺地三尺山，一步一棵摇钱树，两步两棵聚宝盆，摇钱树上拴金马，聚宝盆里站金人，这些礼物还不算，我还要你上房的娶亲的神。 插曲群唱《红军过草原》，演唱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古曲班，伴奏本校教师。 风尘，唐行八百无寒暑，秋草黄黄不知春，奋斗精神无可比，只为祖国和人民。经过了万种艰难，千万苦也挡不住钢铁意志勇敢心，得胜利高唱凯歌，如云霄草原上红旗飘扬。 胖多了，可你这嘴巴子 啊， 它也不瘦啊， 疼， 你也知道疼啊，让大伙瞧瞧，你可比我胖多了。 我现在是胖多了 啊， 过去我瘦极了。 您过去什么模样？ 什么模样？你看这胳膊了吗？ 啊， 赛马杆， 呵， 肋条像搓板，脖子一条线，脑袋像头蒜， 烧鸡呀！你现在怎么这么瘦？ 那得感谢人家好姨。 哦，好姨是大夫？ 他不是大夫， 他是 大爷。 什么是大爷？ 就是下岗职工。 哦， 看到像我这样脖子上啊挂钥匙的孩子不老少。 哦， 中午又吃不上饭，他打心眼里就着急。 你怎么吃不上饭呢？ 爸妈全上班。 哦， 头天晚上啊多做点，转天让我带着吃。 这行吗？ 行吗？行什么？一提起这事儿我都伤心。 嗯， 冬天吃凉的，夏天吃馊，年四季吃剩的，饥一顿饱一顿，吃了我吐酸水打饱个儿，恶心肚子冒凉气儿，面黄肌瘦，脸上没肉，骨头支支愣愣，脑袋乱乱蓬蓬。 这什么动物？ 一走路直打晃，就这模样的。 还是鸡。 后来呀，家人给钱让我自己买着吃。 嘿，想吃什么买什么。 是啊，我一手拿薯条，我一手拿雪糕。 哦， 什么奶油糖、巧克力，山东特产烟台梨，麦香鸡、鸡蛋糕，比起香蕉加面包，脆麻花和腿肠，外带臭豆腐蘸白糖。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肚子不成杂货铺了。 好一样，把我们这事儿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哦， 为了不让我们受罪，在关东伟的帮助下呀，我们成立了一个小食堂。 嘿，这回好，咱们有人照顾了，好一也不用待业了。 主食啊还可以自带加热。 哦， 菜全，一顿饭才两三块钱， 真便宜， 花样还特别多呢。 都有什么花样？ 嗯，不爱吃馒头、 啊、 来碗米饭。 哦， 不爱吃菠菜来盘炒肉片 啊， 不爱吃熬鱼来个肉蛋。 那可不，咱趁这啊，什么肉蛋？ 就是丸子。 咦、你说那丸子不就得了？ 就这样，还有的孩子剩丸底子。 那可不好。 好一样，把我们叫到一块儿。哎，你们都过来，都过来。铁蛋你也过来。 过来呀。 叫谁？ 叫你呢。 我是那铁蛋儿啊。 老姨，我再见呐。 哎，阿姨问你，这馒头怎么来的？ 好姨端来的。 端来的？这没做成馒头之前是什么呀？ 白面。 哎，对对对，这白面怎么来的？ 粮店买的，一块两角一斤。 连价钱都知道啊？不对，阿姨告诉你呀，这粮食啊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的，面呢是工人叔叔磨的，记住了吗？ 记住了。粮食是农民伯伯种的，面是工人叔叔磨的， 还浪费吗？ 不浪费了。 再浪费呢？ 打我屁股。 哎，呸！我打你屁股干嘛呀？我们呢每一天开饭之前还得先开戏。 你们还演戏？ 演什么戏呀？就是等着吃饭的时候我们做游戏。 做什么游戏？ 我们做那个，哎，猪八戒。猪八戒知道吗？ 知道啊。 猪八戒大战 啊， 猪八戒， 咦，俩猪八戒呀、啊、 你胖墩儿翁起大条， 嗯， 冲着铁蛋大喊一声， 嗯， 拿命来，嗖咚，哗啦。 怎么了？ 玻璃碎了。 怎么样，惹祸了吧？ 好姨从那面就过来了 啊。 嗯，怎么了？哟，查着了吗？ 没有。 还好没查着孩子们。嗯，这谁弄的啊？你说呀，这谁弄的？ 说谁？ 说你呢。 又是我呀。嗯，好姨是我弄的，别告诉我爸妈。 为什么呀？ 我爸爸捏我耳朵。 你怕你爸爸知道，为什么就不怕国家财产受到损失呢？小学生守则里面怎么规定的？ 损坏东西要赔。 你怎么办呢？ 我赔。 不告诉你爸爸，你拿什么赔呀？好孩子别哭了，这事儿啊阿姨解决。 哎 哎啊，他倒识趣。好爷不但关心我们生活，还教育我们呢对社会要奉献爱心。 是吗？ 民警叔叔， 我是民警。 我呀拾到一块手表交给您。 好孩子，你做得对，告诉学校表扬你。 不用了，这事儿啊是我们应该做的。哎，老爷爷， 我该老爷爷了。 哎，我搀您过马路。 好宝，谢谢你。 这位小妹妹怎么哭了？ 我又该小妹妹了。嗯，叫不叫妈妈了？ 没事，先跟我到好姨家吃完了饭呢，我再送你回家。 太好了。 阿姨，请您不要随地吐痰。 哦。 老奶奶，请您坐这个座位。解放军叔叔， 忙不过来了。 下面由我来为大家演唱洛派京韵大鼓剑阁闻铃片段。因为我今天感冒了，所以唱得不好，请大家多多原谅。 Thank you.

板书，三打白骨精，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宋说班谢志强等。 会蒙，那种的烟炮会吹灯了。 哦。 这以假乱真孰我能啊？您不信，我再给您变一变。说话真，忽然间不见了白骨精，见一个少女面前站，手提一篮子大白馒头，热腾腾。一眨眼，这少女不见变了个老婆子。唐僧他目瞪口呆，心里惊，这老婆子一晃身形又不见。在面前站的是那白发苍苍一头翁。唐僧这时心明了，这三个人都是白骨精变的人形，忙问道：“你一年三次将我变，未免有点儿力不公。”“力不公，我们的礼就是要吃你的肉，要吃你的肉。”不耍点手段怎么能成？在一旁金蝉老妖把头点，问唐僧：“唐僧啊，这些话你听听没听听？你想让妖精来行善，这是异想天开尽做梦。” 唐僧自知命难保， 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悟空啊，我不该我拿妖精当好人，更不该把你把这花蛇告山神仙洞。事到如今，后悔晚呐！ 师傅， 不晚，悟空在此啊！”原来是金蝉老妖在大意，他跳上宝座一抹脸儿，立刻间这双手直面后宫，正是那大闹天宫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帽边周围九飞龙，紫金箍，笑眼睛，天上龙扎红飞龙，紫身的素袄黄绫缎，虎皮战裙为腰中，丝鸾带金大圆黄扣，牛皮在天底下哼，手持一条如意的金箍棒，是朝地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呼，铁棒直奔白骨精。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抽双剑，铁声挂不忙回营。孙悟空，一棒一棒连一棒，站着剑，棒一棒落棒，好棒落棒落棒落棒落棒，这一棒一棒连一棒，棒棒子进来顶顶。这妖精想不想成佛？上身下跳火妖六魄红宝地外天眼后合，只有招架力，没有反手功。在这时候，妖怪嗷嗷叫，呼啦一声往上用，孙悟空不慌不忙身披晃，大只剑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到处都是孙悟空。有地给唐僧解绳索，有地给八戒沙僧松了绑绳。唐僧这时惊又急，叫八戒喊沙僧，快快快，快帮你的师兄打妖精！沙僧这里五山上，猪八戒令他高高举在空。他们师兄老虎精，三毛也不不精，见蜈蚣打唐僧，打着剑全被消灭一口气。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来，孙悟空神龙妖魔在逃生，呼呼呼，手内举神火，呼呼呼围住白骨精，呼呼呼。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肉圆形是一堆枯骨顶上灯。唐僧这时羞又愧，和颜悦色叫悟空：“ 悟空啊，你不是回了花果山，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 师傅，我根本没回花果山，暗地里保护着师师弟弟身形。再重快正把金蝉老妖给打死，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 唐僧说：“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怪为是人妖颠倒分不清。” 悟空说：“这也是妖魔之诡计，天天等大话能更，要知道人妖错认定伤害，真假不辨灾祸生，此去西天多留意，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 唐僧点头说：“真是。” 咱们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 舞曲班孔小萌、陈小璐伴奏本校教师。 Oh.